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来祝福我俩而举行。彼此眼中找勇气，每到屋里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情路艰辛。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照顾自己，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你我约定一争吵很快要喊停，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我只好祝福他。

命名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流动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让身心回归本真，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28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新华网消息，昨日，长征5号遥二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运转至发射区，计划于7月2日至5日择机发射。长征五号是我国最大的运载火箭，这将是其第二次飞行任务。国家禁毒委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新发现35岁以下吸毒人员同比下降19%。另据公安部消息，全国现有吸毒人员247.7万名，毒品滥用结构呈现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叠加滥用的特点。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业机构吸收公款存管行为的通知，严禁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增送财产以及安排亲属就业等方式向公款存放的相关负责人员进行利益的输送。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于6月27日至29日在大连举行，来自80多个国家的2000多位嘉宾将会参加。论坛将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挑战等核心议题，探讨科技与未来。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别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天涯呀，海角，你呀，你知狼呀，咱们俩是一条狼心。哎呀哎呀，狼呀，咱们俩是一条狼心。

步，走在大街的女子，是不是都有一些些心事？ 可以感觉你的心，

吗？我们那几年说的话，就不管怎样都要幸福啊。别再盼大雨吧，你忘了吗？我们那几年说的话，就不管怎样都要幸福啊。 想要问问

出现在山后。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当我思念你的时候，总是用它的那段来姓名。它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当我思念你的时候，总是用他的脚段来洗我。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天空，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雨中，有一道彩虹出现在云后，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山后。 谢谢。